来到今晚的节目最后一节了，今晚呢我们请到林老师上来，其实呢林老师是很忙，因为要赶出书、出本书，刚才讲了一本书呢，其实跟我们今晚的话题呢都是很接近的。今晚话题是什么啊，健仔？就是浮沉谁主，即是谁主浮沉，我将毛泽东那句话来改改，即是香港的命运是怎样。香港命运呢，你喜不喜欢这个中共政府也好，跟中共的命运是好有關係嘅 ，OK？ 係 冇錯。嗱， 即係喺點解咁講咧？就係喺八月十八日之前，即係八月十七日，即係美加時間、北美時間咧，早即係慢我哋半日噶嘛。喺北美洲，包括後來就係歐洲啦嚇，都有大批親共華人示威，即係對抗香港嘅反送中運動嘅人士，即係當地香港人嘅反送中嘅運動嘅示威。咁其中喺多倫多一批個大陸移民或者係留學生咁啦嚇，係揸出成隊法拉利車隊嚇出嚟。 喂喂 喂喂，係咁啊！即係香港係有啲法拉利車隊嘅，不過就唔係攞嚟咁用嘅嚇。OK， 咁啊揸住支五星旗喺多倫多嗰度揈揈下，咁都算啦嚇。即係你係即係點講？你唔同意政治立場都好啦，佢係有權示威嘅喺民主國家、自由國家，你係有權示威。咁但係咧呢批法拉利車隊嘅人咧，就經過香港人嘅示威隊伍嘅時候咧，就大鬧香港人。就是窮鬼，其實就唔係用個鬼字嘅，係用個 X 字。我啲喺節目裏邊唔方便講，即係粗口嚟嘅。OK， 我哋要賭不要人。OK， 我哋要香港要賭，其實香港即係特區啦。我唔想要你班香港人喺度。咁咧呢段片係相當之愛國嘅，就可以突顯民族主義情懷，即係離鄉別井嘅中國人，其實可能入咗價值，可能係留學生，我唔知道，我只稱佢哋係海外。大陸人啫 ，OK， 亦都係好似顯示到國威。 國威，我哋富起來了 ，OK。咁呢段片傳翻大陸，梗係喺微信、微博狂播啦。我哋真係幾愛國，中國人民啊，幾有錢啊！大家揸法拉利車隊示威 ，OK， 拿住支五星旗喺度示威。咁點知咧，播播下大陸就禁。點解禁咧？原因就係咧，話你揸住法拉利車隊啊，嗰啲人啊，鬧人窮鬼。呢樣嘢咧，即係話係咪有咁揸到法拉利嘅人先至有權愛國？仲有鬧人死窮鬼啊！即係揸名車咧，喺大陸其實都係好多大陸人咧，條氣都係唔順，因為大陸啲土豪富豪就係有部分嚇，就係咁樣對待啲普通嘅人。普通嘅人可能得$8,000以下，甚至咧佢每日嘅生活只係可以用到$5-$8或者$5啊！即係有好多人係低端人口。阿林老師頭先你提到本書嘅時候，你用種暴發户嘅心態去鬧人，係咪暴發户先至有資格愛國？都冇法拉利就唔可以愛國，而且咧俾人鬧人窮嗰啲，你根本就唔識得重視人嘅尊嚴。嗱，呢本書裏邊亦都有冇提到呢、這個啊？ 依個咧，我又而家 好唔該， 不要不提咧，就係、是。又是習總所說的不忘初心，不忘初心，因為很多人覺得習總是毛澤東的信徒，主要就是說因為共產黨起家表面上是解放了貧下中農，就土改，還有後來就是標榜就是這個除了三反五反之外呢，就是这个大躍進，在五年十年之内超英趕美等等。但是到现在呢，就个低端人口呢还是困扰中共政局的一个主要来源。所以呢你会看到，虽然习近平呢是猛推这个中國最新的科技，包括是人面辨識這些樣的人工智能、AI、大數據，還有最近在全國收集這個 DNA 樣本等等。但是呢在正式會議上面，我發覺今年政治局級或者全國性會議，習近平 更加多講的就是扶貧。同埋咧，係目前北京已經定咗目標咧，就係2020年，即係馬上出年咧，就要全國咧係 脫貧， 脫貧，脫貧。 咁但係咧就啱啱前兩個月咧，習近平咧就喺一個脫貧會議上講咧，就係好多地方咧就係挪用咗脫貧嘅款項咧，嚟到係搞一啲政績工程，甚至咧有啲係中飽私囊。咁有好多地方咧就將呢個扶貧嗰、那個標準咧降低， 係 咁咧就對外宣布咧就係話哦，我哋已經達到扶貧啦，即係 脫貧啊， 全區脫貧。 係 咁，更有啲地方咧就係、是反其道而行之咧，就係、是可能嗰啲依啲地區係比較富有啲嘅咧，就係、是送錢一次過咧，就送錢俾嗰啲平民。就話你哋以後可以享受免費醫療啊、免費教育啊等等，但係咧只係一次過嘅啫，就係咧係不足以解決依啲貧困人口嗰、那個長期生存嘅苦況。咁、我依部書所講嘅咧就係話，雖然依、這個中共係構建咗有史以來，即係依個歐威爾1984年嗰部書講嗰、那個。 Big Brother 係、 即係到處有嘢監視你嘅嚇。 而家包括人臉識別啊，包括其他 先進過歐威爾嗰個想像啊。 歐威爾根本想像唔到嘅嘢。 係。 咁但係咧就解決唔到嗰個民憤，解決唔到民憤。咁研究中共歷史嘅人都知道咧，就係、是中共咧係冇嘢怕啊，因為佢依、這個。號稱打敗了日本仔啦，而依個解放戰爭四年之內咧就完結，就打敗了依、這個國民黨。咁、但係中共最怕一樣嘢咧，就係咩咧？就係兩個字，就係、是、組織。 係 組織，因為任何一啲無論係大學嘅學生，譬如話前嗰排依個北京大學有一啲馬列嘅， 係 馬列研究馬列學會嘅學生咧，就嚟到。深圳咧係支持一啲抗議嘅 工人嘅維權事件 啊，維權運動事件。咁咧就，但係俾依啲咁樣嘅大學裏邊嘅組織更加嚴密嘅咧，就係好多實質上同中共關係非常之密切嘅組織。咁我最喜歡舉一個例子咧，就係退伍軍人。咁你做得軍人當然係嗰、那個黨性過硬啦，你先可以被批准做軍人啦。但係好多退伍軍人咧，就因為嗰個生活問題，或者係退休金問題，或者係揾嘢做嘅問題咧，就解決唔到，因為目前中國嘅經濟咧係已經係 好緊啊， 好緊絕啦。雖然佢啱啱宣布。依、這個四月至六月嗰個 GDP 係有6.2%，已經係27年來最低嘅。但係依個6.2%咧，好多人咧都係覺得咧係有好大嘅水分，可能只係得2%或者3%。咁所以依啲退伍工人咧，退役嘅軍人咧，每年咧都搞一次抗議。咁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是大概2年前咧。有幾萬個退伍軍人咧，居然咧係大膽到咧喺北京西郊嘅八一大樓， 係 即係軍委主席嘅總部咧，係圍住依個八一大樓咧，圍咗3-4日， 係而咁僵啊， 而咧就依個現役嘅軍警咧，居然咧係驅散唔到佢哋， 係 咁咧最但係更嚴重嘅地方咧就係、是。依、這個退伍軍人嘅團體咧，已經喺全國10多個省咧，係建立一啲用社交網絡維持嘅一啲組織。咁每年咧，過去嗰5-6年咧，每逢夏天咧，我哋都見到咧，就有退伍軍人出嚟咧示威抗議。咁另外咧，好多嘅地下組織，咁當然最主要嘅就係、是。人數最多的就是地下教會，因為我們剛才談過，就是中國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信仰者，馬上會超過1億人，是超過這個9000萬多的黨員。那就 過去幾年咧，係中共咧對於宗教咧，可以講咧係鐵腕咧係扼殺嘅。 嗯。 所以喺2014年、2015年喺浙江，尤其是温州咧，係拆咗唔知成幾千個教堂嘅十字架。 嗯、 而另外咧就係而家強迫咧所有嘅教會咧係一定要裝呢個 CCTV，、 嗯、 或者係裝一啲監控嘅設備，等警察咧係知道佢哋喺教堂裏面，就算係做離散咧係搞啲乜嘢嘅。咁但係儘管如此咧，就喺全國大部分嘅省市裏邊已經建立了一些地下的宗教組織的規模龐好龐大的地下宗教組織。咁、嗯、呢宗教組織咧係亦都係利用咧係互聯網啊，同埋呢個社交嘅媒體咧係傳訊佢哋嘅因為佢哋唔需要真係面對面嚟到做離散，佢、 嗯、 哋可以咧係。通過網絡咧，係傳訊福音啊，或者係維持依一啲團契嘅活動。咁咧就仲有好多其他嘅例子啦，包括係工人組織啦，包括係我哋頭先講過，即係深圳某間工廠舊年係有好大規模嘅工人示威事件咧，係得到北京幾所高校嘅研究馬列。一啲忠誠嘅馬列商徒咧，就撲到 真心交，真係真心交，我哋叫做香港 真心交，撲到去深圳咧，係支持呢啲工人。咁呢啲大大小小嘅組織咧，就係無人無知咧，係喺度發展嘅。所以公民社會，即係我呢部書講嘅嗰個 civil society 咧，表面上咧係受到咧係打壓，係進入一個好嚴冷嘅嚴 寒冬， 寒冬，寒冬。咁但係咧，佢哋嘅組織係並未受到遷滅嘅，就算係我哋睇到好多，譬如話維權律師，我哋睇到好多例子，就係好多維權律師咧係被逼咧暫時咧係收斂佢哋嗰個行動，因為佢哋嗰個家人啊或者係仔女咧係受到當局嘅。嘅報復啊，譬如話好出名嘅一位姓黃嘅女律師咧，佢嗰個仔初想去澳大利亞讀書咧，都唔俾佢去。咁由於種種原因咧，似乎咧係呢個北京嘅警察國家系統咧係打緊連場嘅勝仗。咁但係背後咧，習近平嘅隱憂咧就係佢我相信佢。個睇佢個身形，佢睡眠咧應該冇問題嘅。但係咧，如果佢瞓唔著嘅時候咧，佢會諗到咧，會唔會真係喺窗口外邊咧就會出現一隻黑天鵝咧？咁所以咧就係而家喺 啪啪咁樣。 咁而家依個黑天鵝現象咧喺香港咧已經出現咗啦。 係。 咁北京咧會唔會吸收依個教訓？就係話。你靠依一個強權咧，靠依一個警察國家機器咧，就只可以撳住一時，喺某一個短時間咧，係撳住啲民憤，即係等於雨傘運動之後，即係我哋香港人過去嗰五年，見到好多一啲年輕嘅有志參政嘅人士咧，係連參選依個區議會。 嘅資格都冇， 資格都被 DQ 等等。 咁朱海迪去報呢個村委會， 村委會都 唔俾啊嘛。 咁當時咧就表面上咧，特區政府咧係處理得咧係綽綽有餘喎，因為冇人抗議啊嘛。咁但係咧，依啲咁樣怨憤嘅不滿嘅情緒咧，係慢慢咧係喺度凝聚嚇，同埋提升。咁所以咧就爆發咗今次一個反送中嘅逆權運動。咁以後假設間馬上嚟緊咧就係區議會選舉啦， 十一月 出年夏天就立法會選舉啦。所以依個林鄭假設間林鄭仲係特 特首嘅嘅話，依、這個 你真係幽默假設仲係 呢個，我哋唔敢寫包單啊，唔敢寫包單。依、這個要問倫敦嗰啲賭盤開幾大先啦、啊。依、這個依、這個可能係50-1或者100-1啊。依、這個依、這個賭盤冇人知道。咁加斯卡林鄭仲係依個跛腳鴨嘅特首嘅話，佢。仲敢唔敢DQ 一啲好受歡迎嘅年輕嘅有志參政嘅人士咧？依、這個咧就要睇，不但係香港特區同埋尤其是係北京中南海裏邊人嘅智慧啦。 嗱，仲有一樣嘢，佢哋可能更加關心同埋心寒嘅就係、是。好怕阿蔡英文會連任到嘛？一月嘅時候，呢個真係投鼠忌器㗎。有樣嘢真係佢嗱咁，你即係咁講啦。有可能佢都連任唔到嘅。不過咧，中共會做一切嘅嘢趕到你絕。咁趕絕包括就喺香港嗰度。如果香港嘅局勢更加惡化，咁就其實咧就係、是、全部送彈藥俾蔡英文嘅。 係。因為而家香港已經變成一個國際的事件，很多人包括《時代》雜誌啦，將香港咧係列做依個西柏林，一個新的西柏林，就係話依個兩個不同的世界體系，一個是所謂極權的冇民主的體系咧，就對抗一個是傳統西方的深信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世界。咁嘅時候咧，就而家特朗普咧，亦都將香港咧，亦都係打香港牌。佢同北京個貿易戰方面咧，亦都係用香港咧嚟到做一個牌。 嗱，但係咁喎，特朗普咧，你可以話佢發神經啊，佢識講反話。佢今日最新嘅講出嚟咧，就話佢唔會當香港係一張。一個旗幟嚟嘅，不過希望北京咧係用人道方法解決香港嘅問題。佢話唔會當香港係一個旗幟， 冇錯， 其實即係當你香港係一個旗幟咯。本來唔提嘅以前， 係 直到奧沙卡之前佢都唔提嘅， 直至到依個20國 高峰會議， 高峰會議喺依個大阪嚇，嗰陣時係6月底，香港已經開始發生咗示威抗議啦。但係當時咧，特朗普都俾面中共咧就提得唔係好多，最近咧就日日都講，差唔多日日都喺佢嗰個 Twitter 裏邊咧係講，咁咧就所以從無論從國內嗰個弱勢團體或者一啲政見受到剝削嘅人嘅觀點，佢哋嗰個憤怒嗰個積累，對抗一個極權的警察機器這個角度來看，或者是全世界這個所謂自由世界相對於非自由世界或者是極權世界這個鬥爭呢，目前好像那個風眼呢就是香港， 是啊，香港啊，因為美國說在網上 search 香港這個名字呢，看新聞那些已經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以前沒人注意香港， 是啊，剛才你講到話依個大陸喺過去一段時間打壓基督教同埋天主教都好犀利啊嘛。嗱呢個咧，其實咧係今次嘅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你係可以睇到，或者之前已經即係你係 sense 到噶啦。因為你過去幾年，你冇以為香港大部分教會唔開聲，人哋就覺得冇發生過，佢唔夠膽開聲。但係條氣咧就好唔順，佢哋係驚嘅，同埋好反感嘅。咁所以咧喺反送中運動咧，由今年年初開始咧，教會係喺個投入係多咗。 多咗係。 之前咧喺6月9日之前咧，係好多好保守教會，包括宣道會、浸信會咧，都係出咗咧，佢話希望政府係可以延遲。嗱呢啲係你搞成嘅。 冇錯。 上次雨傘運動咧，教會就一分為二，有一。很多是很保守，有些是支持民主，有些是直情說、我們應該是尊重這個政府的這樣的看法。 Not anymore this time、 但是今次是因為殺到麻肉，因為如果是送中條例過了之後，因為香港很多的非政府組織、宗教方面的非政府組織是跟國內 係譬如話免費發送一啲聖經啊，或者係同國內一啲團契啊，或者啲兄弟教會咧係籌款等等咧，咁依班人咧隨時咧係會跌落個法網嗰度嘅，就係話雖然佢哋未必係喺中國境內咧係親身係犯咗咩法，但係佢哋從事嘅職業咧，譬如話印發聖經啊，或者係同一啲國內嘅團契籌款等等咧，係觸犯咗中國嘅法律噶嘛。所以咧，中國咧就係理論上咧，如果送中條例過咗之後咧，可以用送中條例咧嚟到 逼迫香港 嘅政府咧，就係送依批人咧係上去大陸受審。 係， 其實咧係如果係不幸地判刑的話咧，係要喺大陸嘅監獄咧服刑嘅。 啊，咁即係所以教會驚咧係有理由。咁你今次有啲即係建制派人士就話教會喺度煽動啦嚇，其實你唔好諗下就係你過去幾年做過啲乜嘢，再加上你送中條例，包括埋啲教會裏邊有啲人可能就會被送中嘅。不過咧，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不過就最後尾，你既然寫呢本書啦嚇，咁咧我你喺本書你分係喺個目錄裏邊咧，有最後尾咧，我想你講少少。你話咧中美關係冷戰開有啲乜嘢機遇俾呢、這個中國公民社會啊？ 哦，其實呢個好簡單。因為國內很多支持鄧小平這四十年改革開放路線的人呢，覺得為什麼特朗普可以找到機會來利用這個貿易，利用這個經濟制度來到攻擊中國呢？就是因為譬如說特朗普經常聲稱的話，中國不尊重這個知識產權，而且用很多方法呢是偷美國人，或者偷美國政府，或者偷美國的 商界 的， 或者大學 大學的知識產權。另外呢，就是中國出口呢是大量補貼那些出口企業啦。另外呢，就是中國呢是逼迫那些美國的跨國企業，假設間要在中國市場分一杯羹的呢，就要免費呢是提供一些高科技 轉移 高科技等等。這些呢都是違反了鄧小平那個改革開放的初心，就是說呢是將中國呢那個經濟和國際市場呢是接軌。所以呢就今次這個特朗普，雖然很多人說他是這個 生意佬來的， 而且很野蠻的生意佬，就用重權咧係敲打中國。咁嗱，實際上咧，喺國內嘅知識分子咧，好多人喺微博裏邊或者係內部會議裏邊咧，就提到咧，就係話點解依個中美談判中方好似吃虧咁咧？就係因為習近平咧係背叛咗鄧小平嗰個初心，就係鄧小平改革開放，就係、是。真係同國際社會、國際經濟接軌依個初心，咁所以咧就由正係由於依個中美嘅惡鬥咧，就俾到國內嘅一啲知識分子、經濟學家、大學教授啊、金融教授啊，甚至係中國嘅銀行界啊，或者係其他產業界咧一個機會咧，嚟到係發泄佢哋對習近平 嘅不滿， 所謂背叛鄧小平改革路線初心的不滿。 咁你得個鄧小平出嚟咧，佢就唔夠膽咬你嘅。 冇錯。 早排啊，王志文講嘢嘅時候都要捧見鄧小平出嚟，係咪先？ 係 啦，即係喺送中嗰段時，即、就、係、是、我估係個零月之前啊，即係佢都要搬個啊鄧小平，鄧小平先生講過，因為呢個係呢個先言啊。先言嚟噶嘛，好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不過最後尾都有少少嘢啊！阿老師同我即係一齊分析下，就係當年羅馬帝國咧係打擊呢個基督教咧係非常之犀利嘅，係即係 掟你捉到啲基督徒掟入去兜售場俾獅子老虎食嘅 ，OK？ 咁啊，成日斬頭又將佢挖掟十字架啦之類。但係最後尾咧，係康士坦丁咧，即係喺公元四世紀嘅時候咧，都要係將基督教合法化嘅。佢鬥強大如羅馬帝國，佢都要咁做。咁你大陸咧就即係而家面對地下教會咧，佢係咪真係冇咩符嘅咧？ 表面上咧，佢就係、是、封殺得好成功，但實際上咧，佢係好害怕依個地下組織嘅，因為依個實際上係全國最大嘅地下組織。 哦，最大嘅地下組織。 最大地下組織，依個嗰啲地下團契啊，或者係宗教嘅組織，係全國最大嘅地下組織。 嗯。 咁所以點解？一個習近平要跟梵蒂岡即係取得某一個程度的和解咧，亦都係佢希望咧可以舒緩依類嘅即係宗教同埋政權碰撞的矛盾嚇。咁、但係就算真係跟梵蒂岡關係有進展咧，並不表示咧係北京可以解決到依個問題，因為實質上一個基督教同天主教嘅教義同埋共產主義咧係相差太遠嚇，一個咧係信奉自由平等啊，即係博愛；另一個咧係重視嗰個黨內高層嘅特權。咁咧係依兩個信仰咧。同埋唔好忘記咧，就係共產黨咧，係咩都要管嘅。係 咩？佢忍唔住㗎，佢 咩都要管嘅。 係 係佢條件反射咧，就咩都要管嘅。咁所以咧，就聖經裏邊講得好清楚嘅咧，就係我哋唔可以跟呢個海撒大帝嘅， 係 一定要跟呢個教宗嚇、一定要跟呢個係宗教嘅領袖。就所以依個矛盾咧係冇辦法解決嘅。 呢個係天主教嗰、那個教義啦，所以喺依個矛盾係唔可以解決嘅。不過咧喺即係節目結束嘅時候，我會咁講啦。我都希望大家喺網上咧，喺 YouTube 嗰度或者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解釋下。即係既然頭先你咁講啊，林老師，咁即係共產主義同埋啲基督教、天主教應該南轅北轍嘅。所以大家要擁護或者支持信仰的東西都是南轅北轍的，或者是不是共產主義是共產黨 ，OK， 是不是共產主義？咁嗱，點解即係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佢會不會是親共呢？這個是即係值得去思考的。 目前就其實。 大家可以在 真正的我這部書也有提到，真正的天主教徒或者基督教徒呢是和這個共產主義是水火不容的， 水火不容。不過在現實環境裏面，我看到在部分香港的就水火是、就是、 相容 糖黐豆的我就所以剛才未出一個真正的天主教徒或者是基督教的他會不會是親共，或者親共如果是親共的話，他有些什麼是 rationalize 或者是 justify 或者是 他可以很多自圓其說的很多的方法的譬如他說他即係等於你佛教初初入嚟唐朝嘅時候，佛教之所以咁快就成傳，咁快就宣傳得咁好嘢，就因為佢得到好多皇帝啊，包括武則天嘅支持。 係， 咁所以佢自圓其說就係話，你無論係佛教或者係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又好。你一定要有嗰個政權嘅支持，咁就方便你咧係傳道嚇。咁依個係佢嗰個數世紀以來依個傳教士，或者係無論係基督教、天主教嘅傳教士，或者係佛教嘅傳教士，佢依附權勢嘅一個解説。咁依個解説唔可以話完全錯嘅，因為佢的確係得到權貴嘅支持咧，佢嗰、那個。無論是佛教或者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一度咧係喺中國咧傳播得好快。咁但係實際上宗教嗰、那個信奉嘅自由、博愛 同埋即係天主之下人人平等呢個概念咧，係同共產主義咧係的確係背道而馳嘅。 嗯，嗱呢個問題值得我哋深思。咁咧，我就希望你哋留言啦嚇，無論喺 Facebook 或者喺 YouTube 留言，咁啊多多指教啦。咁啊好多謝林老師今晚上嚟介紹啦， 你個 新書啦，即係分析中國社會知識係攞嚟分享嘅。我好希望你能夠介紹本書，仲有分析近期呢個香港及呢個大陸嘅局勢。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見。 多謝。 我看不到表，sorry 啊，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我不想你的